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中，我来继续给您讲述炒肝赵的第六代传人赵威与炒肝之间的故事。他曾是物理专业的高材生，留学回国，放弃自己原有的事业，接手家族老店。制作一碗炒肝的背后，他付出了怎样的艰辛？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怎样的场景曾让店中的食客忍不住潸然泪下？一碗炒肝中蕴含着怎样的内涵？又有哪些讲究与门道？作为家族中的第六代传人，他该如何把老祖宗留下的这门手艺继续发扬传承下去？本期人物空间继续请听赵威讲述他与炒肝之间的故事。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呢，赵威介绍了他自己学习制作炒肝，开始经营炒肝店的一些经历，也谈到了咱们家里的这个老字号年头不少，逐渐的呢也在闯出名气。 是 对于这个老字号的这个经营来讲，是不是你自己也会受到他的一个约束？我不能让他被别人轻视，不能把他给做砸了，有这样的压力或者说是动力来促进着你吗？ 当然有。首先，我认为我的做生意的最开始的一个原则，虽然它是一个生意，但是呢，口味上，包括菜量上，各方面不能差。 嗯， 我不能让这个炒肝肉这仨字儿砸在我手里。 嗯， 说生意我可以不挣钱，我可以赔钱，我干不下去，我关门，那是我的事儿。 嗯， 但是谁也不能说炒肝肉它不好吃。 对， 那不行。 对，因为把自己家里的姓氏已经和它融为一体，这样的经营方式啊，当然很传统，但是它会对经营者产生一种就是无形当中的那种精神上的约束力。以你这么年轻的这个经历哈，要去负载这些东西，是不是也需要一个就是很强的这个精神上的一个鼓励和支持？家里人也会随时的给你提供这个支持吧？ 这个事儿可能靠我的比较多一点，因为我母亲并不太希望我做这个行业。 哦， 对，因为太累了，确实太累了。 嗯， 然后呢，我父亲呢希望我做， 嗯， 希望有人传承，因为没有人传承了嘛，之前说的。可是他也理解现在这个行业很辛苦，不好做。 嗯， 但是我还是比较坚定的，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把它传承下去这个事儿呢，我可能是不会放下。 嗯， 不管以任何形式，我也不能把它放下。 这个一直要做下去呢，当然靠你一个人也不现实，而且现在可能你也不是一家店了，对吧？哎，不像当初一家店，你一个人把它从头到尾的能够盯着。这个如果产生了一些这个分店也好，这个分号也好，那你是不是也得一一的去把关呢？ 对，就是品控很重要 嘛。嗯， 我会找不同的人，就是不认识的人去买这个炒肝。 哦， 我会看他这个炒肝里的量啊，盛的多与少啊，包括口味啊、口感啊，我都会检查。 对，咱们这个中餐的连锁经营其实做起来很难。我们所了解的一些知名的一些西餐的连锁经营，它可以有一个统一的 配送中心，它的那些半成品都在这个中心里边形成，形成以后可能基本上到下边的店铺里边的时候就是微波炉一加热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这个基本上它不会在品质上再有什么更大的变化。但是中餐的连锁，即便是有的些现在在探索的过程当中也在这么做啊，但是很难，因为中餐的这个食材它的质地啊，它的味道啊，就需要现场的加工，还需要师傅的一个手艺的把控。这个是你怎么来去选择，是每一个店的这个主要的主厨，他得达到一个什么水平，你才能把这个分店交给他？ 这是我一个想过比较困难的一个事儿。 嗯， 我现在做呢是这样，就是其实对人工没有太高的要求， 嗯， 只要知道怎么做就行了。但是这个您说的这个中央厨房也好啊，是工厂化也好啊，我就是那个工厂。 你就是这个工厂。 就是所有的原料粗加工 哦， 然后做成料包， 嗯， 全是由我自己来完成的。 这是你给承担起来了。 对， 嗯， 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呢我把它都配好了，这个口味是能够统一的。 嗯， 对。但是如果要是交给工厂化呢，那肯定是有变化的。 对， 所以我可能没有再多的发展。 你采取了那个形式，但是你没有用这个工厂化的生产，而还是你自己在手工的在生产。 是，我的观念是这样的，就是人这一辈子哈，能挣多少钱是够呢？是吧？我觉得没有够的时候。 嗯， 那么我觉得该挣的钱咱们可以挣，不该挣的钱咱就不要去挣， 就不特别贪。 对， 我这么大量，我能够做到这么大量，我就做这么大量。 我宁可这辈子只守这一家店， 嗯， 都没关系， 就不去盲目的扩张。 对， 嗯，你现在是几家店？ 现在是两家， 两家店。 对 啊，那么无形当中你的这个工作量就加倍了。 对，是的 啊，你原来做一份的量就可以够了，现在要做两份的量。 是的， 也是一个循序渐进很慎重的过程，不去盲目的去扩张去发展它。 对，中间还会遇到一些干扰。 嗯， 就是因为现在新社会了嘛，做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嘛。 嗯， 也有跟我聊过一些什么投资啊， 嗯， 美食投资人， 对， 然后给你投资，然后我们做成一个什么什么样的。 对， 然后我呢属于技术入股， 对， 需要花多少多少钱，然后你就可以成为股东，如何如何。 嗯， 我确实动心过。 对， 因为年轻人嘛，这脑子活泛嘛，希望接受一些新鲜事物，但是发现他们做的东西都可能不是我想要的。 他会很有诱惑力，好像现在这个创业到了一定的过程当中都会遇到这样的。 会，但我首先选择的是传统行业。 嗯， 这个可复制性就非常的低。 对， 所以呢我既然选择这种行业，我为什么非要盲目的去跟风去做一些这种事情，我觉得没有意义。 你为什么能够这么清醒呢？是有老前辈的提醒呢，还是说你自己从这个市场规律里边看到的？ 其实有一些前车之鉴， 嗯， 但并不是我加的。首先呢，咱们看社会这些，就是有很多的被复制过的品牌都没有以前好吃了。 对， 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另外一个呢，就其实守着一家店世世代代做下去这个事儿呢，一个是听起来其实很美好， 嗯，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在日本呀这些店是很普遍的， 嗯， 而且人家做的是非常成功的，为什么我们不行呢？所以我觉得考虑很久以后，因为诱惑还是很大的，说实话还是很大的。 对对对， 谁不想自己的店有一大的长足的一个发展，飞跃式的，跨越式的？但是最终我还是没有选择这样去做。 嗯，有些它的这个特色决定了它的经营方式，它可能就是一辈子守着一个小小的门脸， 是 它才能做出那种味道来。比如说咱们有一些老字号哈，做这个一样食品， 嗯， 非常的受欢迎，口味特别好，但是每天人家就做一锅，这一锅做出来卖完了，好了，我关门上板了，不再开门了，不再营业了，可能会觉得它和现在的这种经济的发展它不太协调。 嗯， 但是正是这种，拿咱老百姓的俗话来说，可能有点轴，但是恰恰这一点就保持了它的风格，它永远做出来那个味道都是让你回味无穷，因为它的精力很集中。 对，量大必然质量就会下降。 嗯， 所以 我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炒肝一天，比如说人流大概其实这样，比如说一天能卖出3桶，那我只做3桶，再来没有了。 是，这个也是你追求的一个方向是吧？ 对，是的。 嗯，那你不觉得会寂寞吗？你跟别的这个经营者，你的同行的其他的老板一起聊天的时候， 嗯， 会不会感到有压力？他们都在那样发展，那我们还在守着一个很精致的小店。 刚开始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的。包括一些，因为餐饮这一块老板什么的都认识，都比较多嘛。 对对对。 哎呀，一听人家什么身价多少个亿，然后如何如何，这心里也发毛。哎呀，我这一个店值多少钱呢？ 对。 但是呢，自从想明白了这个不跟风投合作以后，我这些也就看淡了。 嗯，这个自己慢慢的变得超然。 对，就是朋友嘛，该做还是做的。 对。 但是聊起这一块呢，我可能不太愿意跟他们去聊，并不是逃避，只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人家去比。 对，现在咱们都比较普遍的提倡这种工匠精神。 嗯哼。 你觉不觉得自己其实挺有这种工匠精神的？ 这个话吧，一般我说没用，基本上都是食客说的。 嗯， 然后很多很多的食客是有说过这样的话，而且呢，就是北京的这种精神啊，包括老传统啊、老风俗啊、人文啊，都会引导我跟这个食客会做朋友。 对， 我可能开店辗转好几个地方，那可能从第一家的客人就会一直追到现在来吃。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是经营者和顾客之间成了朋友似的这样的关系啊，里边就有好多没法用言语表达的东西了。这个人来了以后，他的一切的习惯你可能都非常熟悉，你这儿的所有的情况他也很熟悉，就没有任何的拘束感。这样的一种消费和经营的关系，其实这也是一种很有传统的特色的一种关系，让人感觉很亲切。 是， 可能你没有那么大的量的客人，然后带来巨大的收入，但是有这么一批老顾客，一批咱们拿现在时髦点话说叫粉丝吧，哎，会让你的心情也非常愉快。 这个肯定是的，而且可以说是收获颇丰。 对， 来吃这个大多数还都是老北京人。 对对对。 可能是年轻的，也有可能是岁数大的。 嗯。 但是呢，都是从小在北京长大的。最开始呢，就是在崇文门附近有一家店，有一个老爷爷，他就在我们店对面那个院住。 嗯。 他一看开炒肝照，他就过来，你是谁？上来就问我 是 谁。 是真的吗你？ 对。然后呢就捋说怎么怎么着，这家谁谁谁，就我发现很多食客都有这个习惯，就跟我说说我们家以前的事儿， 盘盘道， 并且他们比我知道我家的事儿还要多， 都是老人啊。 对。 嗯， 后来聊发现这个老爷子是我爷爷的发小。 哎呦你看看。 然后就来这儿吃饭，吃饭呢讲究，我说爷爷，您是我爷爷的发小，这我 也得叫爷爷。 对，我说我请您吃这个炒肝，那太理所应当了。 嗯。 不行，这个饭钱是必须要给的，做的是买卖。 对， 然后临走时候永远不忘了跟我挥挥手，跟我说一句：“小子，用什么加拿去啊？” 哎， 就这个浓重的北京的这个感觉就出来了。 他的这个一种骨子里头的风格， 是 我就得这么做人， 是 我不能变， 是 哎，其实这个也是很感人的一种，让人觉得特亲切的这种关系哈。这个就比你在异地经营的时候可能，他更多了一层责任感的那种感觉。 是，当时发生这一幕的时候，别的食客是一个话剧演员， 嗯， 他看完以后直掉眼泪，他觉得这种北京式的这种寒暄也好，包括这种交际也好，太美了。 他里边甚至出现了一种亲情。 对，包括有些食客知道我早上起来累嘛， 嗯， 然后年轻人也都是来了以后就自己来滴了一杯咖啡，也都30-40一杯，往桌上一扔，喝吧。那个给我来碗炒肝 提提神儿 啊，然后呢咖啡不要钱， 嗯， 但是炒肝钱一定会给的。 嗯，所以这就是一种那个感情在里边投入了，也会让你时间长了以后对他，哎，我不想放弃，这个都是一个坚持的动力吧。 是，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曾是物理专业的高材生，留学回国，放弃自己原有的事业，接手家族老店。制作一碗炒肝的背后，他付出了怎样的艰辛？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怎样的场景曾让店中的食客忍不住潸然泪下？一碗炒肝中蕴含着怎样的内涵？又有哪些讲究与门道？作为家族中的第六代传人，他该如何把老祖宗留下的这门手艺继续发扬传承下去？本期人物空间继续请听赵薇讲述他与炒肝之间的故事。咱们具体点吧，你做出来的炒肝，你那么有自信，肯定别人吃了会喜欢，肯定是有我的一个特色，它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首先呢，可能就像我说的这个学艺的经历来讲呢，就是它更传统一点。其实炒肝是工序非常复杂的一个食物，如果我做，我也可能是需要两天时间才能做出这一碗炒肝 啊。两天时间？ 对， 为什么要用？ 并不是您所想象的，或者说一般人想的，哎，这个不就弄一下就完事儿了吗？ 煮一煮，勾个芡， 哎， 然后加点蒜末。 对，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如果要说细致一点哈，咱们就从选材开始说。肠子，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食材。 对 对，然后这个肠子呢，它分北京的肠子，还有外地的猪肠子， 这还分地区。 对，还有南方的猪肠子，口感都是不一样的。由于当时北京条件哈，这个用的肠子都是咱北京本地的， 对对对， 所以呢，现在想找北京本地的肠子其实很困难， 都是大工厂化的经营了。 对，所以呢，我会特意去找， 哦， 然后形成一个稳定的这么一个 货源。 对，然后肝新鲜不新鲜，包括淀粉都要去定，因为现在很多淀粉里面是掺一些面粉，对于炒肝来讲呢，它勾出来芡就有问题。 哎， 这个选材一步一步做好了以后呢，我们需要粗加工，我需要做的就是这个洗肠子煮肠子，这个事儿就非常的麻烦繁琐。这么说吧，就光是新鲜的肠子，煮到可以炒肝备用，大概其需要2.5小时。不说洗，就光说煮，一斤生肠子煮出来，煮到炒肝可以用呢，大概其是3两熟肠子。 它会有一个收缩， 对对对，会，这个东西掉分量非常严重的。 对对， 所以这个食材本来是很昂贵的。 对， 然后呢，再到肝要切成什么样，肠要切成什么样，蒜要切成什么样，都要有要求。 是， 甚至于到最后这个做炒肝的汤啊出来以后，这个炒肝怎么看它就最好，甚至于最后怎么盛都是有讲究的， 连盛出来都有讲究。 是的， 怎么把这个炒肝盛出来就对了呢？ 炒肝正常来讲呢是由4勺完成的。 4勺？ 对， 就是你给客人盛炒肝的时候，这一碗你要盛4勺。 对， 有什么讲究吗？ 第一勺呢，大概齐啊，是这个2块肝一块肠， 就你能抄得那么准。 对，在里边差不多看好了，你凭这个经验也是没问题的。然后呢，第二勺呢盛一个大概齐2块肠一块肝。 哦， 对，就肠稍微多一点。 嗯， 然后呢上面把所有这碗里要盛的肠和肝都放在上面。 嗯， 但是因为这锅里边啊肝少，所以呢一般盛肝呢比较费劲。 嗯， 上面一般飘的都是肠。 对， 然后呢再点一块肝是第4勺。 哦，这个就是在盛的时候也得有一个技巧。 对， 这样这一碗炒肝出来以后，让客人端着一看，哎呦，这个 把最好的东西都要飘在上面，卖相好嘛。 嗯，就是这个炒肝它做出来怎么就是好，它有什么标准吗？ 当然有，这个炒肝的每一项都是有标准的。首先咱们说最直观的，咱得看，对吧，这个炒肝盛出来，像我刚才说的盛的对不对，上面是不是飘着最好的食材，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最直观的，颜色亮红色，酱油多了黑了， 对， 酱油少了看着就没有食欲。包括这个芡稀而不泄，绝对不能盛出来以后是跟那个果冻似的，那肯定不行，就它毕竟还是要喝进去的嘛。 对， 然后呢闻着得香，这肠子呢越嚼越香，这岁数大的啊 也能嚼得烂、这年轻的呢也不觉得它一点嚼劲都没有， 对， 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嗯、 这蒜是脆的，最难最难的就是这肝儿。 哦， 这肝儿可能大家会发现一般的地方这个肝儿是硬的，它为什么硬呢？火候不对。 嗯， 这火候是太重要了， 是 出来以后这肝儿呢必须得是鲜嫩的，这就是一碗好的炒肝的标准。 没错，所以它很细化，每一点如果都能够达到这个很完善的地步，那也是需要很强的技术。 是，而且这个、我刚才说的这每一个特点都需要很多步骤来完成，才能让这食材有这个特点。 嗯，所以不要小看这么一碗炒肝，一个小吃，它里边蕴含了很多很多的内涵。 是的， 这也是咱们的一种讲究吧。从制作到最后呈现到客人面前，它都有一套很讲究的流程。 是， 这也是我们所谓说老字号它产生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我一定要有我自己的这种特色，才会让客人记住你，才会再次的来到你的这个店里头再光临。这么辛苦的创业，现在应该说算是把它都已经做起来了。 嗯哼， 就像你说的，你也不会说摊到很大的那种规模。 是， 但是还有没有进一步改进啊？或者说要让它更加的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的这样的想法和计划？ 我现在也不想着再做更大也好啊，是如何如何，我希望就是能找个愿意学或者说是比较踏实的人来学一学，就说白了教一徒弟。 嗯， 然后呢能让他更多的传承嘛。 你教的说教徒弟的这个意义就是说他能够做到像你这样的这个手艺。 对， 做到你现在这个工作，就是你把这些东西都配好了送到店里头去制作，是这样的水平。有愿意学的年轻人吗？ 有啊。 哦， 当然有，他会觉得你的店里生意那么好，哎，学一门手艺，这个老话讲艺不压身嘛，哎，学一个也挺好的一个事儿。然后当然我也欣然接受了嘛，但是面临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耐性，他并不觉得两年时间学一碗炒肝是值得的。 嗯， 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太慢了，并不是速成的东西，我现在需要挣钱。 对， 但是这个东西现在让我挣不了钱，就可能都放弃了。 这个容易进门也容易放弃。 是， 这还在等待那个有缘的那个徒弟来来加入你的行列。假如说你的孩子成长起来了，长大了，他如果有这个意愿，你会教他吗？ 我现在想想，可能会跟我父母的态度是一样的。 嗯， 就是如果他真的横下一条心，特别愿意去学去做这件事儿，那我一定是支持的。 嗯， 但如果他不提，他并不想去，或者甚至于有点抵触，那我一定是不勉强的。 你不会逼着他非得子承父业。 对，所以我觉得传承这个东西吧，只要他在，就是传承，不一定非要是我家的人，去做这件事儿才是传承。所以我觉得就现在是很现实的。 是，你看个人对这个事儿的看法它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你自己，你喜欢这个，你我愿意让我自己有一个一技之长啊，而不是说都是那个虚无的一些书本理论和这个我不能完成的一些高难的科技开发。我愿意这么踏踏实实的有一个一技之长，我愿意把它钻研的很细，把它做的很精致，是吧？也许这个有志同道合的人，也许可能包括说将来自己的孩子，他们对这个不感兴趣，那也能够理解他们。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声音工坊。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